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8号首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闭幕式在国家大剧院举行。闭幕式音乐会演出了《我的祖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献给大海》《致敬港珠澳大桥》，还有巴赫D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火鸟》等音乐作品。今天北京市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特色学校专题交流会《黑芝麻胡同小学地缘课程建设成果展示》举行，学生们通过走访革命先烈故居、走进前门老字号、为大运河玉河公园设计桥梁等课堂内外的综合实践活动得到了全面发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我们首先来到了李大钊当时工作的地方，请大家观看视频。 这就是著名的。 在一堂中轴线课程的展示中，学生们讲述了走访学校周边李大钊故居的感受。6年级4班的郝一晨说， 李大钊当年的工资相当于现在的90000块钱的人民币，但是我在李大钊的故居里头丝毫没有看见任何一些奢侈的东西，他是为了接济他人，自己却所剩无几。如果没有和李大钊一样的那些共产党人的付出，我们今天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幸福的生活。 黑芝麻胡同小学地处中轴线北端玉河河畔，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学校开发实施了地缘课程，目前形成中轴线课程、胡同课程、大运河课程、校史课程四个模块。郝荣老师设计的前门情思老字号课程，让同学们走进马聚元、内联升、张一元等老字号，体会工匠精神，还结合学到的知识发挥创意。 进行马聚元帽店的考察的时候，学生看到了那里边的冬帽，皮毛非常货真价实的，保暖性非常强，于是呢学生就觉得这些冬帽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宜的？一个人群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就是在40-50度以下的边防官兵们。于是他们进行了自主的设计，有小风扇，还有太阳能加热板，夏天的时候可以吹风，冬天的时候还可以加热。冬帽很暖和，但是可能会影响听力。然后他们还在这个冬帽里边加入了灵敏的小耳朵，代表了学生这对官兵的这些敬佩、敬仰以及对他们的一种关爱。 学生们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大运河玉河段也成为实践的课堂，以玉河上的桥为主题，实践内容融入各个学科。黑芝麻胡同小学副校长杨毅说， 美术老师的角度呢，用画笔来画，用泥塑去捏，把桥梁去展示出来。科学老师呢，物理学的一些知识都会运用到，让孩子们进行一些模拟的设计。语文老师呢，给修建大运河的一些历史人物啊，去写一封信，古今对话。英语学科呢，让孩子们把玉河周边的这些景观介绍出来，还做了很多宣传语的小标牌，爱护环境的，保护水资源的，体现这种社区公民责任感。 一草一木皆学问，杨毅副校长表示，希望通过地缘课程达到爱生活、会学习、能自主、敢创新的育人目标， 鼓励孩子们要走出去，去用你的眼睛发现城市的美，家乡的这种建设，从而激发他们这种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 好了，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